它那个你看它那个 To pick on the vowels Vowel 对这个 L 的音没有顶舌尖用了一个儿化音 Vowel 没读对哈 对是 Vowel 一一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不错可是你的 Mia 的 Mia 这一段呢这个节奏特别快跟剩下的就是 不符合 对 不搭 对不搭 Carrie,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你所有的这些的 all right, 然后 buy, 你双元音需要再、饱满一点。 饱满些。 对剩下的都完美。 喂喂、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Okay, and then 舌尖要顶上颚然后你的双元音、all right, 变成一个梅花 a 的音了。Right, okay, 双元音。 嘻嘻 All right, you buy me soda and we're Raven. And then, do the then, 然后 N 的音你要顶舌尖不能用中文的 N, N 的这个音代替它。 小鱼干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And then, 你的 N 的音舌尖一定要顶上颚、okay? Viola Liu.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We're Raven 用弱读的发音不要发成 We're OK 这容易就说错了、okay. 天平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这个说的完美非常好听 真棒 对 琪琪 Do you pick up the vowels? Cow 你的双元音没有发没有滑动发成了 pick up 变成一个 R 的音 一下就 R 出去了 对哈这个 pick outPick up 这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okay? 不一样、欢欢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Vowel 不是 vi、Vival、变成 vival 了对 Vowel 对是 wool OK 再把握一下 嗯 童话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bbon We're ribbon We're ribbon 等这太钝了放松你不要就是头重脚轻 OK、We're ribbon 这样就是 不是不太自然、OK Noah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bbon Soda 不要发成 soda、 Soda、王贵勇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bbon 这也是 soda 对 soda 的问题 soda soda 人家都苏打呢他没有苏打 对 LJ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soda and soda and soda and 这个不错你的 soda and 直接呢可以不用顿 OK soda and 这样说的会很累 soda and 就 OK 了好吗 对 所以这里就是可以放松一点你剩下的都没问题就这样而已 对那个 soda 大家一定要读对哈、 yeah. 好来吧我们的 tipping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And then 你的 N 结尾没有顶舌尖 Tippy 同学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老同学 Tippy、 怎么能这样呢加油哈Chen That's fine 特别好完美 哎呦好的 结尾的 N 舌尖顶得特别到位 蒋水燕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这个学生是老学生吧 当然了、好久不发了 好久不发 了重出江湖了 你的 right 双元音不行然后 n 的音舌尖没有顶上了 继续加油了不能练缺席锻炼、 太久没有练了 嘟嘟来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进步了完美 厉害今天没有花第一个完美吧、是他 Yes 史上的第一个完美厉害了厉害了ID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不错可是不要顿 OK, and then we're even And then we're even 你就是一个音节的结尾会连到下一个音节中间不用顿、放松 大少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And then we're 这段要多练习刚刚有一些音 there were Then N 的音舌尖没顶上颚 Judy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We're Raven. 你的一的音舌根要再高一点，不能发 we're Raven. OK. 吴敏 Let me do something. OK. Do, 放松一点，不要 let me do something. 这个就是头重脚轻的这种音节会显得不自然。 春暖花开 Let me do something. 这个就完美了。你有没有听到？就是它非常连贯， 是 对，哪怕有重音，还是非常连贯。Let me do something. Lily, Lily.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ll revamp. Okay, 其实发音是完美的，可是你要注意，就是不要太平了。All right, you buy me.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And then we're even. Okay,、哎、你要把它演出来。 对，冰石。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We're even, 不要 we're 这样滑动。Okay, 就 we're 就行了。We're even. 小白英子。 嗯。 To pick out the vowels. To pick out the vowels, 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现在有一点顿了。Okay. 好，齐。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Okay.不错，可是我 re 一的音舌根再高一点 ，OK？ 嗯，其实纠正差不多哈。 Yeah. 还有同学是不错的， yeah. 都得完美的点评了。 Yeah. 所以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你练习，真的有进步。你不练习没戏啊，没戏，没戏啊。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老师的纠音啊。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哈、 okay. 下周老友记再见。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Huds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回顾本周出现的冬奥英语词汇，并做一些拓展的练习。谈到 figure skating 花样滑冰呢，其实有一项叫做双人滑冰，它会涉及到很多技术性的动作，比如说像抛挑动作、托举动作、双人旋转以及螺旋线。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再巩固一下这四个动作英文到底怎么说，并且给大家做一些练习。首先是抛跳动作，抛是抛起来的抛，跳是跳跃的跳。顾名思义，它涉及到抛和跳两个动作，那么它的英文就是 throw jumps, throw jumps。另外，在双人滑冰中，强壮的男选手把女选手托举在空中，这个托举叫做 lifts, lifts。我们知道 lift 本身有抬升，包括它的名词有电梯的意思，所以呢，在双人滑冰中 ，lift 作为名词也有托举的意思。此外，双人旋转。Pair spins 也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其实这两个单词大家都认识， Pair 是成对的、一对的， Spin 指的就是旋转。那么在双人滑冰中，参赛选手也会绕着一个点进行双人的旋转，那么这个双人旋转就叫做 Pair spins。 最后一个动作也特别的有美感，叫做螺旋线。听到螺旋这个词，您肯定知道这个运动的轨迹是怎么样的了。螺旋线英文叫做 Death Spirals。 好，了解完了这四大动作，我们来造个句子练习一下。双人滑冰包括一系列的经典双人动作，包括抛跳动作、托举动作、双人旋转以及螺旋线。 In pair skating, pairs perform elements specific to the discipline such as throw jumps, lifts, pair spins, death spirals and other elements。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